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青明北海边，穷到春阴柳如烟，看云里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张飞横枪立马在长板桥上独自和曹军对峙，那么这曹操曹孟德率领大军来到近前，又会怎样来对付张飞张翼德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丞相到了，马上往旁边一闪，曹操冲马来到前边，掌旗官高挑大旗，旗都散开。曹操看张飞，张飞看对面，张飞两只眼睛可不揉沙子，一看对面大队人马往两旁边一闪，当中间旗都散开，旌毛旌旗正当中，肯定是曹操到了。嘿嘿，张飞张翼德心说带我吓他一下。张飞抖丹田一声喝喊，对，我乃燕人张翼德，曹操大将何人跟我大战300回合？我呀！张飞张翼德一声喝喊，曹操兵将刚冲到这儿，啪啦就跟打了个霹雷相仿。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说曹操兵将尽皆鼓励，鼓励不是炒熟那栗子都鼓了，不是啊，鼓励就是哆嗦，两腿发抖，嘚嘚嘚嘚嘚嘚嘚。其实他们就没分析，您想想，曹操兵将一天一宿跑了300多里地，能不哆嗦吗？要搁我早抽筋儿了啊，早死那儿了。所以曹操兵将吓坏了，张飞张翼德这么一瞧。高声这么一喊，谁跟我大战300回合，哇，把曹操都震了。曹操往这长板桥上这么一看，哎呀，何人也？丞相，张飞啊。您听，姓张名飞字翼德，让咱们战将跟他大战300回合。哦，张飞。曹操说这句，张飞不由得一抬头，去其三盖。其实声音很低，曹操是个很聪明反应很快的人，张飞张翼德这么勇，他就看见了后边乱马奔腾。为什么？尘土太高了，您想想，这20匹8匹马，每人4条腿，这尾巴上还拴着扫帚，这一跑马都跑晕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人也跑糊涂了，反正就跑呗。一圈尘土多高，两圈尘土多高，到现在跑了多少圈了？好几千圈了。所以你在远处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说长板桥，说张飞张翼德多大本事？说您分析， 说常山赵云经过几番勇战，威风凛凛，大战曹兵，威战长坂坡，赵云赵子龙成名于天下。那么张飞呢，单人独骑敢抵挡曹操几十万大兵，张飞勇不可当。张飞能够设定疑兵计，一直坚持到现在，不但能够坚持，而且有勇气，浑身是胆。说赵云浑身是胆，张飞也浑身是胆。那么张飞张翼德敢在这虚张声势，那说明他有本事。如果没有本事的人，他也不敢那么虚张声势一阵曹兵。所以你要说起长坂坡挡姚操的功劳，赵云赵子龙可以跟张飞张翼德画等号。何况曹操一看张飞，马上就想起来了，新野县一把火，博望坡一把火，诸葛亮两把火，白河应水，杀得曹营兵将个个胆战心惊，听见诸葛亮就想跑。今天再一看张飞张翼德身背后沉沙荡漾，吐气飞扬，以为孔明留下的疑兵之计，撤去伞盖，手下兵将慢慢往回撤这伞盖。张飞张翼德急巧晃身响，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曹操在这时候猛然间想起来了，就这张飞，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电话铃响了，喂，谁呀？就这么容易啊，掏手机这么容易，就想起了当初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之时，曹操夸关云长二将军真乃天神也。当时关云长说了，关某之力何足为奇，我有一三弟姓张，名飞，自己得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中等，探囊取物一般。曹操吓坏了，颜良才十万大兵，关云长催马下去，没带一兵一将过去取了颜良的人头，而张飞的能耐比他大十倍，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来呀，笔墨伺候。曹操想起这件事来，马上就伸手翻袍，你说也不是这么巧，穿的还是那件袍，把这件袍这么一翻，他这一掀袍的，旁边曹仁也想起来了。曹仁扒一掀袍，那边那几位呢也有点追糊涂了，也不知道曹丞相为什么掀袍，啪啪都把袍掀起来了。张飞这么一看，这干嘛呢？曹操一看这袍，你就别念出来了。曹操念出来了，当时写的姓张名飞，自己得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他念，曹仁也念，姓张名飞，自己得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取物一般。这边许褚也念，哎，姓张名飞，自己得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这边夏侯惇也念，姓张名飞，自己得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唰，几十员战将全念。张飞张翼德一看长坂桥边大合唱啊，曹操是领唱。张飞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哪知道二哥关云长在白马坡斩完颜良之后说出这几句话，曹操提起笔来写在自己的袍子里襟儿。大家伙这么一唱，张飞张翼德一看动也不动，站也不站，是什么意思呢？来，我再吓他一下。曹操兵将听阵，在下燕人张翼德，哪一个跟我大战三百回合？哇，就这一嗓子把曹操吓得直哆嗦。曹操不由而然的这只手稍微摆了摆，中军哥立刻放下传令，那意思徐徐而退。这后军开始唰唰唰就往后退了。曹操没看见，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枪给看见了，晃身行擦啦啦甲印声音响，哇，他这一叫不要紧，曹操兵将吓得往后就跑。张飞心说胆小啊，我再来一嗓子吧，反正我后边是假的，就二十八个给吓跑了，完了。对，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是何缘故？他刚喊完，曹操刚要传令，就听见旁边扑通一声， 曹操往旁边一看，大将夏侯恩撞于马下，这脑袋唰往下一撞，这脑袋唰就奔腔子里头了，口吐绿水，苦胆就破了，水就吐出来了，尸身栽倒在地，被张飞吓得坠马身亡。其实啊，这就夸大张飞的作用。您想想，这夏侯恩哈，跟着曹操大队人马往下追，曹操传令了，问刘备、刘玄德走了多远了。荀攸军师说了，走了300余里地。说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带着老百姓、扶老携幼相随，走得慢，日思十里。曹操传下命令，让大将文聘开路，所有人马分成5队往下追赶刘关张，一天一夜必须追到刘关张地区，一天一宿跑300多里地。同志们，虽然说骑着马，这马也受不了啊，一天一宿走300多里地，有功夫喝水吗？有功夫吃饭吗？那纯粹都累傻了。等到了长板桥前，这夏侯恩呢，本来身体就不太舒服，就不太好，是吧？黄皮辣瘦的，跟着曹操身边，都这样了。张飞、张翼德，带，这里边噗，这胆子吓破了。实际上饿的跑的，站又不站，退又不退，是何道理？扑通，啪，又到马上坠下来。说吓死的，纯粹是饿死的、累死的、追死的。曹操一看，大将夏侯恩吓死了，他连过脑子都没过脑子，马一拨头，往回就跑。他一跑，别人还不跑吗？曹丞相都跑了。曹仁大都督右手一挥，那意思，曹丞相虽然没传令，曹丞相跑了，咱们跟着也跑吧。哗，拨转马头，大将这马头，哗。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这么多曹操兵将，后边不知道往前追，前边往后跑，人撞人，马撞马，啪啪自个儿就撞了。好家伙，尸身遍地。张飞、张翼德在这看，呼，好啊！有一边跑一边回头的，一看张飞，呵，那还叫着，咔咔的跑。有战将明白，这边大将张辽、张文远，这边许褚、许仲康，俩人一催马，追上曹操，揪着曹操马的缰绳。丞相休得惊慌，哎呀，木头尚在喉。曹操用手指自个儿的脑袋，我脑袋还有没有了？木头尚在喉，因为他知道啊，张飞的能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他能取我一般，我这兵将还不到100万呢。这时候张辽、张文远、徐冲、许仲康抬头再一看曹操，呵，俩人差点乐出声来，不敢乐，乐非挨宰不可。曹操这项刀也没了，这头发别的金簪也扔了，甩都甩掉了，披散的头发啊，可能那时候长发披肩就那时候留下的，可能是曹操头发披散着，吓得惊慌失色，无头尚在否？丞相休得惊慌，乃张飞以曹满之腹，您为何如此惧怕？哎呀，记得当初斩颜良之日，关羽之于否？丞相，张飞一个人，您至于这么害怕吗？哎呀，曹操猛然间醒悟过来似的，张飞一个人，我何苦惧哉？来呀，再去探来。两个人这才撒手，曹操指挥兵将停顿下来，拨转马匹在这儿等着。这时候张辽跟徐庶两人催马上前，一会儿功夫回来了。丞相，张飞、张翼德去敌已然拆桥而去。好，传顾的命令，10000大兵速搭3座浮桥，连夜过河追赶刘备。遵令。所以张飞失招就失到这儿，3次高声喝喊把曹操大兵吓跑了。张飞、张翼德一看跑得差不多了，呵，张飞高兴，我这嗓子真管事儿。张飞这么一说，不要再来怎么办呢？我没得喊了，马一拨头，他下了桥，再一看，呵，张飞也乐了。 这28个兵跑的都没魂了。张飞心说：“我赶紧跑吧，寻找大哥去吧。”来呀，给我指着马屁啊！这28个人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啊，有的给撞垮了，撞趴下了。好容易大家伙爬起来，三将军不跑了，别跑了，跟我回去面见主公。好吧，大家伙好容易爬起来，拉着这马，这28匹马个个都流着眼泪，跟着这些兵往前走。张飞这么一看，别走了，先把这树枝给拔了吧。这树枝拴的还挺结实，赶紧把这树枝都拆了。28个人拉着28匹马，跟着张飞、张翼德过去找刘备。参见大哥。哎呀，三弟呀，曹兵如何？哎，依然被我三枪吓跑了。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嘿嘿，俺老张一声喝喊，如同天上霹雷一声，吓得曹操亡魂皆冒，依然全都撤去。三弟，你就这么回来了？ 是啊。 我已然让我的兵将回去把这座桥拆掉了，所以张飞、张翼德一人回来，刘备、刘玄德一看张飞身背后没人，他让这些人回去拆桥去了。张飞、张翼德失策就失到这儿了，把这桥拆了。刘备一跺脚：“三弟，你做错了，你要不拆桥，曹操兵将不追；你把桥拆了，曹操兵将会急速追来。”你我兄弟奈何呀，咱没兵没将了，周围就这么几十个人了。哎哎，我张飞胯下把掌中枪，高声喝喊：曹操大兵已然败去，惧怕俺张飞拆了桥了，不敢追来呀。三弟你好糊涂啊，曹操百万大兵千员大将能够怕你吗？只不过他看你设的疑兵之计不敢前来，那么现在你把桥拆了，他知道你这儿没埋伏，他能不来吗？曹操有用兵之计呀，你看曹操不识啥来。所以说刘备、刘玄德分析得很对，如果说张飞、张翼德一个人跨下马掌中枪，没有平时关云长给做的宣传，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曹操也不至于这么害怕。再说曹操一看后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曹操兵将全看见了，曹操的兵将跟着夏侯惇、夏侯渊，跟着曹仁、曹洪，头一把火火烧不忘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一听诸葛亮闻兵丧胆，以为后边疑兵之计是诸葛亮埋的。如果没有诸葛亮，张飞不可能一生夺人；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两把火，只有关云长这几句话也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所以刘备就埋怨了，你要不拆桥还好点，你拆桥曹操兵将马上就来。哎，不会不会，他惧怕俺张飞。刚说到这儿，啪啪啪，杀呀捉刘备啊！三弟追兵来了，那大哥咱到何处去跑？他也知道跑。刘备、刘玄德赶紧让众人拢四江镇的班鞍上马，你我够奔汉京而去吧。由打绵阳这条道一直够奔汉京口。曹操这时候得报了，说曹操传下命令，10000大兵搭3座浮桥，连夜而走，用不着。您想想，曹操这么多兵搭3座浮桥还不好搭？过来点兵是点兵，过来点兵是点兵。曹操先过来指挥兵将往下追，后边的兵将陆陆续续往前走，一边停河而进，一边过桥而走。所以时间不大，刘备、刘玄德这些残兵败将就听见曹操的追兵到了，刘备带着兵望风而逃啊！幸亏在这休息了一会儿，跑得这快呀、啊！部下鸟的兵将可就苦了。刘备骑着马，带着残兵败将赶赴上海，顺绵阳路够奔汉京口。曹操大队人马已然追来了。追呀，拿刘备呀，捉张飞呀！看张飞依然再一次成名，还认为成名了。曹操大兵往下追，已然离这就不远了，听声音也就相隔几十里地。刘备、刘玄德催着大家快走快走啊！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耳听着声音，刘备、刘玄德估计曹操兵将离自己 也就一箭之地了，完了，完了！子龙将军，你马上去抵挡曹兵。赵云断后，赵云拨转马头，单人独骑，直接够奔曹操大兵而来。张飞这么一看，单人独骑，我帮忙也不行，就一匹马，一员战将，我还得保着大哥呀。刘备也耍不着谁了。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往回杀，抬头一看，可了不得，曹操兵将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虽然说好，但是曹操终究人多呀。赵云看着前边曹操的兵将，后边用耳朵听着，估计刘备、刘玄德已然离着比较远了，知道自己抵抗不了曹操兵将，马一拨头，追赶刘备。刘备已然到了汉津口，曹操大兵哗，老远看见刘备、刘玄德这点残兵败将了。曹操传下命令，众位兵将听真。刘备已然成为笼中之鸟，釜中之鱼，插翅难逃。大兵捉上前去，无论如何不能放走刘备，放走关云长，放走张飞。如果放走，如纵龙入海，终成后患。我兵我将追，捉住刘备，捉住诸葛亮，固有重赏。曹操一声令下，令下山腰洞，令下鬼神镜，大的人马往前追。刘备、刘玄德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赵云拨马已然回来了，曹操大兵都到了，撞过身魂去。曹操这么一看，跑不了了，追杀，大兵直奔山魂而来。刚绕过汉津口这口山，就听见汉津口后一声炮响，大紧听着叨叨，又两声炮响。曹操定睛这么一看，可了不得，身后转出500儿郎削刀手，一个个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每人手捧一口杀人钢刀，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高八尺，旗帜背，长丈二，头帜背，鬃尾乱扎，膘满肉肥，这毛跟赤炭相仿，鞍鞯嚼欢鲜明。马上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这匹赤兔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用手捋着五柳长髯，左边小将关平，右边大将周仓，一条枪一口刀压住左右阵脚。关云长抖丹田一声喝喊，曹贼你哪里走。曹操定睛一看，哎呀，我又中了诸葛孔明之计。汉津口关云长抵挡曹兵，刘关张弟兄逃奔江夏去，才引得鲁肃孺子将过江，诸葛亮舌战群儒，智计孙权，宋府基于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等等热闹舒服。谢谢众位，咱们是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